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留学时间是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和中午的12:30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关于英国的留学以及中英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接下来的合作。因为在1月底的时候啊，英国的首相特蕾莎梅女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那么在这个访问当中呢，也有一些双方合作的新的意向哈。那么在教育方面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动向，以及中英教育的合作方面会有怎么样的前景，以及带给我们计划留学的这些朋友们什么样的信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中英合作伙伴关系的主任刘娇女士。欢迎刘老师。 你好。你好瑞丽。 刘老师，其实说到这个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呢还不是特别了解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这个机构。 我们呢叫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我们另一个名字也叫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叫英文是 British Council。那 British Council 在全球来讲与100多个国家开展合作，也就是说我们在全球100多个办公室。那在中国呢，我们作为英国大使馆文化和教育处这一个部门，主要是推广英国教育的一些合作机会，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以搭建中英两国的互相理解和从教育领域和文化领域推进两国的融合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就是说咱们属于英国的官方的一个设在大使馆底下的一个。 没错。我们那个在中国有4个办公室，在上海、广州、重庆以及北京。那在北京我们作为使馆的文化教育处开展工作，那在其他3个办公室我们是作为总领事馆的文化教育处开展工作。是这样的。 我们呢说到这个英国的教育哈，怎么说，英国的教育应该一直以来都是很多中国有意向出国留学的朋友们很向往的。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这个中英两国在教育方面哈有什么样的合作的一些新的动向、新的亮点，请罗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因为我们的工作呢主要是有几个层面的工作，包括政府间的，那在政府间的合作包括我们两国搭建这样教育和交流的一个平台，不管是在基金上、基金支持上，还是平台搭建上，为两国来输送人才搭建这样的平台和桥梁，这是一个在政府层面的。那另一个层面的其实是在集团层面，比如说英国的有一些大学的联盟和中国的一些大学联盟，我们在一起来搭建这样的合作平台，为更多的学生和这个学术的交流提供更多的机会。那另一个层面其实也就是说校际之间的以及我们和学生之间的这样的沟通，来推广这个英国的教育在中国，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了解到英国教育。 对，就是说其实是从3个层面上哈，包括这个2个国家以及大的这种教育集团之间的，以及学校和学校之间的。 没错。 在这个教育上的这种双方的这种教育的交流、经验的交流等等方面，应该是这2年都会越来越深入哈。 没错。我们说到两国的教育合作就不得不谈中英人文交流。就是说人文交流，那我们可以首先就想到这个学生和学生的交流。要说我们现在超过15万的中国学生正在英国读书，那在读书的学生 包括在大学读书的，然后也包括在高等职业院校的和中学中学的各类项目和课程。那同时呢，我们反过来也越来越多的英国学生来中国读书，去年有9000多个英国学生来中国读书。大家可能对这数字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但是从2013年到现在，这个英国学生来中国的留学数量的已经增长了60%，就是又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也来认可中国的教育，来想体验中国的文化。我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我们同事英国人有很多是他们本科在英国读的是中文，读了就是4年的中文，然后呢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北京办公室工作嘛，然后他说他们那会儿，就是他是80后，他们那会儿其实有很少的大学，在英国的大学提供这种中文的课程，尤其是这种学位课程，但是现在基本大多数的英国大学都提供这种中文的学位课程。 哦，就是有的叫中文专业，有的叫汉语言专业啊， 尤其是现在更多的中学，就英国的中学也来给学生提供这样的汉语言课程，也就是说越来越多越年轻的英国学生也开始学中文了，在低龄化其实跟我们中国学生出国 学英语 对越来越低龄化是一样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这是在那个学生这种交流的层面，那当然在这种学术交流科研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是更加的紧密和深入。 说到这个人文交流，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首相访华对于双方的人文交流方面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没错。 那在其他的您提到的这个教育方面以及其他的领域还有哪些这个双方交流上的一些新的成绩哈？ 还有一个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可能是很多学生他们已经在中国学习了很长时间，然后他们拿到了英国的学位但是并没有出国，其实这个也是中国教育部比较鼓励中国学校开展的一个项目，那就是说中国的学校跟英国的学校一起合作在中国做联合办学项目，来提供中国和英国的两个学校的学位。那现在一共有275个中英合作办学项目，那整个中国和外国的合作项目是1100多个，那么可以看到英国学校这种合作办学项目在整个国际上的一个比例和地位， 占得很大的一个比例。那这个是对于什么年级的，比如说是中学生还是说本科生还都有？ 大学生读本科读研究生都可以。 那就对于很多中国学生来说更方便了。 对，没错，就是你即使是你不想出国你可以拿到英国的学位，当然这个也有很多的选择，因为在整个学习的体验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选择我在某一个学期或某一个学年或者是某一年我去英国进行学习，所以说这个选择都是比较灵活的。对， 是 合作办学方面， 合作办学，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在足球领域更深入的合作和发展，这个也是这两年中英教育合作的一个亮点。我们从2006年开始，为了推进中国足球的发展，我们两个国家在足球项目开展了很多的合作，也是说我们由我们英国大使文化教育处携手英国英超以及英足总以及中国的大体协和中国教育部的体委伊斯一起共同推进的这样培训中国草根教练的这样一个项目，我们有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是希望在2020年能够培训出5000多名足球教练在中国。 因为现在我们中国对于这个足球教育的地位哈，已经是提到了很高的一个位置。那么很多的学校，尤其是北京的中小学，都开展了足球课程。那么可能就是说，对于这种教学人才、教师、足球教师的这个 教练 的这个需求哈，可能就是要通过很集中或者是很迅速的这样的培训，让他们可以在这个教学中 提高自己的水平。 对， 嗯，这是足球方面，因为我们知道英国的这个足球这个很厉害哈。嗯， 我们也是希望能把一些这种教练员的一些新的理念， 嗯， 能够让中国的年轻教练甚至有一些学生能够真正的体验到在足球场上训练是跟以往的训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嗯，是把一些很先进的这个英国在足球教育方面的理念和体制带进来也是。 没错。 嗯。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别的方面的两国的合作方面还有， 我觉得就是作为女性吧，所以说我也觉得也是特别想强调，在性别平等和女性经济赋权上面，我们两国共同做的推进。嗯、因为是首相访华之前，我们在12月份英国开展了中英人文交流机制高层会议，我们每一年会轮流在中国和英国开展这样的会议。那这是一个部长级的会议，两国就不同领域的合作展开深入的交谈。那教育领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在这个教育领域这部分呢，我们有一块就是探讨性别平等，从职场中的性别平等以及工作生活平衡两方面来探讨职业女性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有一个未来精英中国行动，职业女性能够让他们走进校园，给孩子们做一些讲座，让孩子们听到他们的故事、成长经历和心得，能够鼓励学生追求自己的职业理想，更好的规划未来。嗯，这样。 哦，刚才我还特别有点不理解，说这个女性平等和我们这个教育是怎么样的关系哈，尤其是特别鼓励，是不是包括比如说包括这个女性在接受教育方面的一些平等的权利呀、啊。 没错， 是不是也在其中？ 嗯，对，在其中。这个其实主要是强调在职场中的女性跟校园当中的孩子，不管是中学的还是大学的，进行这样的经验分享，能受到一些启发。 通过刘老师介绍呢，我觉得可能也告诉了我们一些平常没有特别注意到的中英两国在教育方面的一些这个教育上的合作的推进哈。 嗯， 可能通过您这么一讲呢，我们就原来是有这么多的双方的这个教育合作正在进行。那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初呢也提到说，首相访华可能会在教育领域可能会带来一些变化，那也可能是很多的我们有计划到英国留学的朋友特别关注的啊。 具体来说吧，我们在那个首相访华的期间也有很多新的合作项目的签署。那这些项目呢，有的是为了深化曾经的合作，有的是我们开拓更多的新的项目。那比如说我们深化曾经的合作，包括数学教师的交流项目，因为可能大家也了解到中国的数学教育是非常受国际认可的。 是的， 尤其是英国他非常认可中国教师对学生进行教学的一套理念，所以是派了很多的英国教师来到中国接受培训。所以说那签署的其实一个协议，就是说我们要更加的深化数学教师的交流项目，派更多的英国老师来中国接受数学教育的培训。 其实我们原来曾经强调说咱们去学习国外的一些教育的理念和这个基础教育的这个方式哈，其实确实是很多国家都特别认可中国在这个基础教育方面很多的这个方式以及看到的一些教学的效果。 没错， 所以他们现在也开始 学习，向我们学习。对， 学习。所以说这个工作也是咱们的一个重要的工作的内容哈。 没错。强调的还有其他一些领域，包括学前领域的项目培训，在学前小孩子的一些教育，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职业教育。那当然就是中国的职业教育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发展的这些年也非常的突飞猛进，可以是说。但是说英国的职业教育有更深厚和长久的一个文化底蕴和体系的发展历史，所以说也希望能够互相的交流和合作，能够有一个双赢的这样的 的一个效果。 嗯，刚才在说到学前领域的时候，刘老师是一带而过，但是在我哈可能看来，作为一个孩子家长，可能也非常感兴趣这个学前教育领域的项目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是英国在学前教育比如说幼儿园体系啊，或者这些方面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吗？会跟中国有更多的合作吗？ 会，其实也有不同层面的合作，包括对教师层面的培训，包括整个教育体制，整个课程的一个设置，以及是说学生和家长的一些疏导，就是说尤其是家长的一些思维的疏导就等等，都会有不同的项目在这个大的框架下开展。 嗯，那会比如说有一些英国的一些他的幼儿园在中国来办学， 有可能有，因为我理解现在有很多英国的学前的一些项目已经跟中国的一些落地幼儿园进行合作， 是 这样的话，或是双语幼儿园，或是双教学轨道的双课程的这种国际化的幼儿园。 是，其实我们在强调哈学前的教育当中，可能会也特别强调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教育。当然另外一个也是学前教育方面也特别重视孩子们对于这种国际文化以及像英语啊，或者是这个国外的一些学前教育的一些理念啊，也在不断的更新着我们这个家长和幼儿园本身的这种设计哈。 没错，现在我们统计有3亿的人在学生在中国学习英文。所以我们就是在英语这块也有一个叫 English is great， 就是我们说成就是美妙英语的一个项目，也是说为了提高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同时就是说在这种英语教学的同时更加引导学生就是个人理想的指导啊，以及学生职业发展的一个引导。 这个是一个英语的语言的项目吗？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英语，它因为它叫 English is great 嘛，就是美妙的英语 在英国，所以说它是一个推进英语教学的一个项目。虽然学生都在学英语，然后但是呢，可能是我们还是把推广英语，就是尤其是英国的一个英语教育，大力的在中国推广。比如说我们有英语语言中心，就是因为我们新成立了南京的英语语言中心的办公室，其实也是能够让一些学生直接来我们的语言中心去学习英语，能够更好的提供官方的一些英语信息和英语教育。对，主要的目的还是说能让学生除了在英语水平有所提高之外，更加提高一个个人的个性化的培养以及这种职业发展的一个导向。其实英国的教育很多的东西就是不是针对一个专业学习而学习，它非常紧密的跟一些产业结合，跟个人的发展结合，跟职业的规划相结合，所以说他想把这样的英语教育和个人的一个成长结合起来。 其实是不是这样理解，就是他在学语言这个工具的同时，也把这个比如说职业呀，或者是一些专业信息也结合进来，不是单纯的去学语言这种语言而学语言。 是而且也是我们学习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 我觉得通过这个一系列项目的影响吧，可能对于中国孩子目前学习英语的一些模式和一些这种学习的方法是在不断的影响，产生影响和帮助他更新。 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留学时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刘娇老师。刚才呢刘老师也是特别向我们介绍了，其实最近两年来呢中英两国教育在这个教育合作方面有哪些新的亮点和一些新的推进哈。其实说到对于英国教育的介绍哈，一方面可能对于英国的教育方式和一些机制引入中国会对中国的孩子们的学习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呢我们也特别关注留学生如果去英国读书，那在这个走出去这一方面哈，也是很多学生和家长所关心的。那么现在中国学生在这个英国哈， 去留学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或者是什么样的状态？现在， 我们有一些新的数据，我们也是最新公布的。我们去年2017年，从签证数据上来讲哈，2017年一共颁发了88000名学生的学习签证。就是我们所说的 Tearful Visa，那这个数字是比前一年度增长了15.5%，这是一个其实巨大的一个增长幅度。 实际上就是说，英国对于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欢迎和给他开的这个大门更大了。 没错，而且也是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来认可英国的教育，也愿意上英国读书，所以说我们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增长。那同时，我们看过去5年的数字，那整体的增长也达到了56%，那其实这个市场占有率也是非常高的。 确实是，因为英国，因为我们一般说到说啊，出国留学可能最先说的几个国家就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对， 所以说英国是还是很多中国学生所认可的。这个比较首屈一指的这个国家，那么 当然， 那么说到这个留学英国的话，可能大家去英国留学比较热衷的，或者说比较追捧的专业哈， 可以啊，刚才是说我们学生拿到了学生签证，主要是去读学位。那这些学生，我们有对他们的一些专业进行统计啊。其实这个学生他读研究生的数量还是最多的，就是我出去读英国的研究生的数量其实是最多的。那同时读本科的学生数量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如果按比重来讲，还是更多的学生在选择去英国读研究生。那专业来讲，其实我们对整体学生的专业这些年的一个监测，还是说学商科的学生占最大的比例，但是呢，学商科的学生的数量在不断的下降，就是学生对专业的选择更加多样化。那除了商科，有更多的学生选择读工程类的学科，然后有更多的学生去选择读艺术和设计，以及大众传媒啊、媒体、社会学啊这样的课程，以及包括到英国去读运动、读健康和医疗，读酒店管理等等。 也就是说更多元化了， 没错。学生的选择也不是说像以前这样趋之若鹜的都去选择商科，都去读经济，现在的选择也更加多元化。那如果我们反过来说，学生的选择多元化，其实他回国之后的就业方向也更加多元化了。我们也做过一个调查啊，就是针对就业这一块，有94%的留学校友在回国半年内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然后那其中有70%-80%的比例在3个月之内就很快的能找到工作。 就是说留学英国回来之后，这个咱们国内的公司和职位对于这个留学生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 没错，然后他们主要的去向也主要是也以商业、互联网、IT 以及广告传媒、文化创意产业、教育以及化工能源啊，以这些领域为主，其实跟学生出国选择的专业是非常相关的。然后其实有的学生他在国外读学位回来之后，读了本科生的学位或者研究生的学位，有更多的学生，其实我们也比较惊讶的发现，有更多的学生其实他去英国读一个短期的课程的数量也剧增，可以说用剧增来形容。 短期的一般是几个月的？ 短期的可能是就是一个 summer school， 就是 夏校， 对，这样的一个性质，可能是几周到一个月、一个半月不等，这样的一个学习时长。那去年我们签发了两万五千多张签证，它等于是比前一年度增长了45%以上。对， 哇，这个真的是可以像您说的剧增啊！ 对， 这部分可能也是将来有去英国留学的这种这种愿望，所以说可以做一个短期的了解了。 对， 那也就是说，很多孩子他比较早的可能。比较早的去了解这个英国留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哈，也就是以便于他在这个真的去读书的时候更加的心里有底哈。那 其实从刚才刘老师分析到的这个留学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也看到英国的留学还是很受到中国学生的认可的，或者是说很多的学生可能更多的想去了解英国留学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么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关于中英的教育合作以及到英国留学的大体的状况就是这些。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会向大家来介绍留学英国的更具体的问题哈，比如说一些学习的学费啊、奖学金啊，或者是对于大学的一些了解啊等等。那好，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 大家收听留学时间呢，可以通过 FM92.3 或者是 AM774 以及登录北京外语广播的网站3w.am774.com。节目播出呢是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和中午的12:30。欢迎大家每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Zero Words Beijing。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